好，我哋翻嚟第四节星期二得到啊。咁啊，我补充少少啦，即系其实我自己咧都几熟上市公司啲嘢嘅，咁所以咧变咗我我同阿 Tony 讲，佢又讲股票股市，咁我哋一齐加埋嗰阵时咧，就变咗可以讲到好多嘢俾大家听。咁咧嗱，我哋呢节就唔再讲股市住，唔再讲股票住，我哋想转一转话题。 讲讲国情啦，因为咧最近呢十几日咧。咁啊，兩會開幕閉幕啦，咁啊有發生咗好多事啦。咁其實咧係以往其實都可能未試過嘅，咁多年以來中共見證啊，呢個叫做就嚟七十年啦嚇，因為而家今年一百啦，出年就七十周年噶咯喎，今年六啊九年啦嚇，即係唔係六九就七頭嚇，就七頭。咁啊，我哋見到近依幾日咧，你會見到啲官員啊陸續宣誓。哇！感覺對於香港人係咪都似曾相識？好似立法會咁樣啲議員咧宣誓就任嗰陣時嚇、啊，喂部長啊宣誓啊嗰啲咩咩每個地方嗰啲人啊宣誓咁樣咧係嘛？好、多嗰啲任命啊， 揸住個拳頭宣誓。 揸住拳頭咁咧，其實中共咧建政以來咧，即係四九年之後咧，其實就冇依樣嘢嘅。其實係依個宣誓依個手勢咧，係應該就係最初共產黨成立嘅時候，佢哋咧有個入會儀式。即係咧，香港嗰啲社團咧就整，即係有手勢啊，有咩保印啊，跟住又要燒雞頭斬王，咪斬雞頭燒王子，咁共產黨都有，咁佢哋咧就舉起呢個拳頭，嚇、啊，即係代表咧可能係工人階級，啊、確實係咪真係代表咧都要都我都要去再查翻先知，但係咧以往嘅嗰個中共咧係即係你見睇到好多啲片咧，嗰啲資料咧顯示都係佢哋係舉起隻手係宣誓，即係即係。 如果睇建黨偉業咧，佢都冇特別提及到底即係個宣誓，即係佢冇好特別講啊。 係啊， 咁啊都係舉起隻手，舉起隻手就有嘅，但係咪一定嗰個就係指定個宣誓動作咧？咁就呢樣嘢就唔係好肯定。 嗰陣時我好耐之前睇過一套係講陳獨秀嘅，都係嘅，佢哋咧。當時唔知邊個係毛澤東定係邊個入會儀式咧，就係、是、舉起拳頭咁樣，即係宣誓呢個效忠無產階級啊，支持你啦，嚇咁、樣啦。咁到後期咧，我哋睇翻好多嗰啲中國而家好最興嘅碟戰片啊，即係講抗日咧，咁啊有好多加入地下黨，全部都係嗰個動作嘅、真係對住一個嗰、那個叫做咧隨頭念刀旗咧，即係嗰個共產黨標誌咧就宣誓。 因為冇舉咧，可能要 DQ。 係啦。咁啊， 會唔會人宣誓玩嘢？係 咯，咁啊，絕對唔敢嘅，因為 佢攞黃傘出嚟啲。 因為咧，佢哋係有黨性、有紀律嘅嘛，係咪？絕對唔會做錯任何嘢嘅，係咪？咁啊，今次呢個習近平咧就叫做咧當選啊，嚇佢哋咧所有用詞咧，大家有留意都好咧，佢係當選，係全票當選。咁啊，黃岐山咧就爭一票。咁肯定咧，老實講啊，嗰一票一定係黃岐山自己投反對。點解咧？因為咧，你唔能夠咧與天子同壽啊嘛，係咪？人習近平係萬歲，咁你黃岐山一定要少少少嘅嚇， 就九千歲， 九千歲啦， 冇錯，估到啦。 咁你一定要爭啲嘢，你唔能夠萬歲啊嘛，有兩個萬歲成何體統啊，係唔得了噶嘛，咁只能夠一個萬歲就一個九千歲。咁啊，黃岐山咧。而家你見到中國咧，其實等於咧，如果你唔將佢當一個王朝啦，我哋一個比較現代啲人啦嚇，我當成一間企業嚟睇啦嚇。依間叫做咧中國依間企業咧，董事長就係呢個習近平當選，當選董事長。咁啊，黃岐山咧就副董事長喎。咁但係咧。个 CEO 咧去咗边度咧？就冇 CEO， 不过有个总经理，有个 GM 啊。呢个 GM 咧就系李克强啊。咁李克强本身咧就唔系 GM， 系总理嚟嘅。不过咧变咗总经理，因为点解咧？佢个职能越嚟越低啦嘛。喂，你只系打工嘅啫，随时可以炒你啊！你只系一个总经理啫，迟啲总经理都冇得你总啊，经理啫，系嘛？咁所以咧见到黄岐山唔系嗰个叫李克强，今日咧又系排排坐噶。旁邊有八個，好似唔知七個定八個副總理坐曬隔離咧，咁樣啊一大堆人出嚟又宣誓又成又開記者招待會。大家有冇發覺咧？依幾日咧，日日都有記者招待會開。 係啊，開咗幾日啦，其實已經即係我一開個電視就見到。 係啊，因為呢朝頭早全部都係嗰啲新聞咧，咩台都係㗎啦。嗰、那個叫做有 港視即係香港電台33台咧又係呢啲，跟住中央台又係呢啲，跟住咧無線咧就新聞台又係，台台都係呢啲嘢，即係點講啊？嗰種資訊啊，係強迫你去睇嘅，你唔睇都唔得，都冇其他嘢睇。 即係佢同埋見到佢不停咁擺記招啦，即係叫曬記者嚟，就擺個好靚嘅場。就俾你問問題啊，有一堆人坐曬喺度啊，答你問題啊。 係啊，大家咧會唔會咧，即係有種錯覺，覺得咧好似係美國總統即係當選之後咧，出到嚟結會見記者，開記者招待會，跟住咧就介紹佢嘅幕僚，介紹佢嗰個班子係嘛？國務卿咁啊，跟住咧 似啊似 完全一樣嘅， 有啲似歐盟高峰會咁樣咯。 係啊，可能佢哋去開會開得多，翻轉頭又係咁樣啦，係嘛？咁我哋。想帶出啲咩信息呢？其實習近平喺呢幾年嚟咧，有種即係令人哋覺得咧，佢好似要即係做皇帝。咁但係今次嗰個叫做兩會咧，佢表現出嗰個一種咧，係令到所有人有一種錯覺嘅，就係中國係一個民選嘅國家，係一個現代嘅民主社會。佢哋咧所有職位咧都係由民選產生，而佢哋咧係高票當選呢個習近平啦。包括埋黃岐山，就算連呢個栗戰書呢個人大委員長係嘛，呢、這個國務院呢個 GM 係嘛，呢、這個叫做李克強，都係好似由民選選出嚟嘅，所有職位都係由人民一人一票誕生，而佢哋咧亦都好文明，當選咗之後咧就開一個記者招待會，交代佢哋嘅治國理念，有啲咩方針，要將中國建設成一個小康嘅社會，高度文明。有人權有自由嘅一個文明城市，一個文明嘅國家，嚇講到要為人民謀幸福，喂，完全係好偉大嘅，即係你見咧，真係讀呢個《禮運大同篇》啊，係咪？真係又要背翻出嚟嘅，芒果佬成日都背嘅，故人不讀親其親，不讀子其子，係咪？男有份，女有歸，喂，大家有個錯覺啊，好啊，中國已經進入烏托邦啦。已經進入好似北歐咁嘅社會啦，或者美國啦，唔好話北歐啦，已經進入好似美國嘅民主社會啊， 即係好似人民唔使再受苦咁樣。 係啊，中國人民站起來啦。 係，佢唔止站起來，即係今次嗰個形象工程做得相當之好。 係啊，即係你全世界望落去咧，感覺哇！這個國家係一個民主大國嚟喎。哇！佢冇講錯啊，王毅，中國係最民主的。 佢而家仿似佢個制度就係一個間選啊嘛，即係我雖然唔係每日，即係唔係有得全民投票，但係咧全部都係人大選出嚟嘅，而人大就係代表緊人民噶嘛。係 啊， 同埋之前咧爭啲位喺嗰個反白眼嗰女記者手上 啊嘛。哦，係啊， 俾人知哇咩？你嗰啲外媒係假㗎，你啲自圍威位置做翻出嚟啊，爭啲呢個形象破滅咗啊，爭少少。 咁而家咧，即刻 炒佢咯， 即刻糾正咗嚇，將呢個叫做咧反對嘅聲音扼殺於萌芽狀態。嗱咁今朝早咧，我其實成朝早有睇嘅，習近平講完一大輪嘢啦，啊好似一個叫做咧美國總統當選嘅感言咧，跟住點樣咧為人民謀幸福啊 ，make up 咩 China great again 咩 great again 啊咁啊嚇， 係 跟住咧佢突然間講到咧反對呢個咧任何勢力要將中國嘅神聖領土分裂出去，哇要鐵腕打擊，基本上咧而家中共嗰個國策咧，甚至對香港咧，其實我哋之前節目都分析過咧，係有所調整嘅。佢應該就會放泛民，但係咧係出力打死曬所有本土類似港獨嘅組織，任何人你只要牽涉到少少，佢就要將你殺，而且咧係趕盡殺絕。嗱，從呢個叫做咧 DQ 四，政府好似話唔追佢人工喎。唔扣喉喎，啊俾翻佢，即系你使咗就算数啦吓，长毛啊算啦，都费事追你啦。但系梁游可以继续追， 系 嗰两个系要追杀到天脚底 嘅，锁定咗要攻击嘅对象， 系啊， 就放生埋一啲唔攻击嘅对象。 佢应该可能系即系都可能系走和解路线，因为咧你见习近平咧之前唔讲噶，今日我听到即系特登听啦，佢系再强调呢个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重新再提呢樣嘢，不過咧話風一轉就話要打擊港獨，打擊呢個分裂勢力，任何人唔好妄想將中國嘅任何一忽領土都可以分，都唔想都唔係使自己分裂出去。 因為之前啲媒體好驚嘅嘢就係話，如果中國嗰邊咧一唔提一國兩制，係咪即係代表已經冇咧會再收緊咧？佢哋成日好驚呢樣。 其實係㗎。中共咧，佢每一句説話咧都係度過諗過度過嘅，每一句説話係有意思嘅，唔講亦都有意思嘅。以前咧，即係你見我哋睇翻以前中共歷代咧， 嗰個叫做領導人嗰個名啊，讀少一兩次啫，已經代表嗰個領導失勢啦。因為咧，你睇翻以前咧，嗰、那個陶朱上咗中南海，因為打倒咗好多嗰啲啦嘛，打倒咗呢個劉少奇、鄧小平，跟住急調陶朱上中南海，突然間陶朱個名講少咗好多次，跟住咧慢慢唔提佢，人哋知道已經 feel 到啊，陶朱俾人打倒埋。 嗯， 曾經係第五號人物啦。咁、啊、所以咧，中共每一句語言啊，其實佢都係有意思嘅，講與唔講都有意思嘅，你唔提都有意思嘅。 講咗俾你之後咧，你哋要自己搞掂佢嘛。記得嗰陣時啊，向住董建華講四個字：查找不足， 查找不足，唔好添煩添亂。 第二日即刻所有傳媒咧抄翻曬。 所以我中去幫佢查找 查曬啦，唔使董建華，你慢慢查 啦，幫你查找咗啦。 即係好似猜謎語咁啊，猜燈謎咁， 猜啞謎 係 嚇，即係咧領導人一啲説話咧拋出兩個字，或者舉起一隻手指啊，你又諗下係咪殺一個人咧，定係殺剩一個人咧？ 係 哇，好大鑊喎，兩個意思都可以嘅喎， 好大分別 係嘛？咁啊，今次咧你見到佢嗰個成個嗰個記者招待會咧，其實係一種。包装成中国梦的美国梦、 嗯、 大家有没有发觉呢，真的好像你抄紧啲叫做欧美文明国家的样子。 不过差了一点，佢阿习近平差了未走去接受人民的欢呼那些这样呢，即是两道夹道欢迎他，差了这个位 置。哦，这个其实咁好多年都不够胆的了。 这个未安排到这一幕。 不是，因为呢其实自从华国锋之后呢都不敢这样做。因為咧，曾經鄧小平都試過咧，出到去受萬民愛戴嘅。咁但係去到八九年咧，就啲人開始掟小平，掟樽啊，掟嗰啲小平啊。咁變咗咧，領導人開始唔夠膽接觸群眾， 嚇、 啊，因為有危險啊嘛。啊，隨時唔知點解，哇，好地地突然間會變面噶嘛。 同埋你驚政變啊，各方面啦、啊， 係或者驚 好難管制啊嘛。 總之咧，群眾咧都係控制好，唔好立亂去接觸好啊。咁、嗯我喺度分析咧，習近平其實好努力咧，係想營造咧佢係一個咧文明嘅國家嘅領袖嘅風範， 嗯、 想展現呢樣嘢出嚟俾人睇。 嗯， 嚇、啊，當然佢喺國內，佢係一個即係可能對於政敵係鐵腕打擊咧，毫不手軟。 毫不手軟 嚇、啊嗯，跟住已經傳出咧上面嗰個風向咧嚟緊係打黑啊。即係打中國而家裏面嗰啲黑幫啊咁樣啦，因為而家其實中國喺近呢十幾二十年咧，衍生到好多地區嘅黑幫，每個地方都有啲。當然黑幫後邊梗係有官員嘅包庇啦。如果問你冇可能喺中國橫行啦，係咪先？咁所以咧，佢哋而家話要打黑幫咧，其實可能做緊另一場嗰啲叫做咧一場風暴， 唱紅打黑 啊！ 即刻令人諗起呢、這 個薄熙來， 薄熙來係啦。 咁啊，所以咧，即係嚟緊會有啲咩嘢局勢咧，我哋都要再即係拭目以待咧，睇下嗰啲點啦。但係咧，好明顯今次成個呢個兩會咧，佢係賣緊中國夢，其實咧好似係賣緊一套美國核心價值咁樣，或者歐盟嗰種核心價值。 歐洲歐美文明啦，應該咁講。個形象係歐美文明，賣嘅都仲係中國夢。 係， 但係佢只係呃到佢啲。中國人要喎，即係你呃世界其他人就好似難咗少少。 咁其實夠，好似騰訊啫嘛，佢淨係做啲中國人生意已經夠啦，佢唔使做你鬼佬生意啊。 佢都係內需嚟嘅，其實都係內需股嚟嘅。 係啊，所以咧，即係有啲人唔明白咧，其實佢夠做啊，明白佢夠做就得嘅，即係好似嗰間茶餐廳喺邊啊，佢喺嗰個圍裏面，佢裏面啲喂裏面啲圍村我都做唔切啦，我根本唔使理你出面啲客。而家中國就係咁樣啫嘛，佢覺得佢圍內嘅客佢已經做夠啦，佢根本就唔使做你出面嘅生意。正如騰訊一樣啫嘛，我唔使你特朗普嚟玩 WeChat 噶嘛，同我係嘛，你咪玩翻你嘅 Twitter 咯，我啊玩我 WeChat 咯，我夠客啊，係咪？咁變咗咧，大陸嘅嗰個叫做咧經濟咧，係咪如出面有啲譬如坊間股啊，幾時資爆啊，幾時崩潰啊咁樣咧？我個覺得即係嗰個日子唔係。完全唔係嗰回事咯。 嗯，通常你點睇？即係習近平其實到底佢個心係點諗咧？即係佢係真係想做皇帝嗰種啊？定係其實佢個其實唔係想咁樣嘅咧？ 佢好似係想做總統咁樣啊！ 而家你再睇翻佢依幾日嗰個表現咧，嗱，因為咧唔同時期嘅習近平有唔同嘅表現。我哋講翻咧，佢初初做王儲嘅時候咧，即係做呢個國家副主席，出訪中南美洲啊。當時習近平咧向嗰啲媒體講咗三句説話，其實佢係充分表現出嗰種太子黨嗰種傲慢。點樣傲慢法咧？佢話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貧困，三不折騰你們。仲有什么好说吓？喺度什么后说咧？即系意思就系咧，我又唔搞救你哋吓，我又唔输出饥饿贫困，唔搞革命，你做咩有咩好讲咧？你哋收爹，意思系咁嗰种咧，系展现出嗰种咧叫做咧掌咗权嗰种太子党，老子呢、這个江山系老子打翻嚟嘅，系我老豆打翻嚟嘅。而家我哋坐翻落去，我又唔搞救你，意思就系咁啦，即系讲到白啲，你哋仲有咩好讲啊？系嘛咁？經過呢幾年啊，佢喺黨裏面嗰種鬥爭，消滅咗一幫又一班啊，軍隊基本上俾佢全部降服曬啦。金融幫逐個嚟，收埋安邦保險，直情將安邦保險充公啦，等於已經接管咗啦。咁跟住咧，佢要捉嗰個經濟噶啦，嚟緊咧可能係以前俾嗰啲叫做以前嘅領導人可能控制到嘅石油幫啊、保險幫啊、金融幫咧，可能佢逐個都會將佢收歸旗下。咁佢係想做一個咧獨裁嘅總統，定係點咧？ 即係我唔似喎。咁佢仲有一帶一路嘛？ 一帶一路係 合埋出邊咯。 一帶一路咧，其實可能係想幫中國嗰個叫做產能過剩揾出路，同埋嗰種叫做咧工人，因為咧你好多時候裡面嗰個叫做咧供過於求啊。第一貨物嘅供過於求，尤其是鋼鐵啦嗰啲咁嘅產量啦，係嘛？咁你高鐵啦做咗出嚟又冇人要，咁啊唯有咧向外輸出。第二，中國本身個工作機會咧，嗰個叫做就業咧，已經係出現咗個樽頸，有好多人揾唔到嘢做。咁咧平嗰啲咧又去咗呢個孟加拉啊，去咗非洲啊，或者好多嗰啲國家同中國爭呢個世界工廠。咁你唔夠孟加拉人工平，人哋可能平你一半又多，甚至乎三分一。咁你只能夠嗰個輸出一啲嗰個技術高鐵啊，諸如此類，甚至乎工程，就透過呢個中鐵建呢啲咁嘅公司或者中交建喺出面搶好多訂單，跟住就將呢個大量嘅中國工人輸出去，連埋你嘅電信，連埋你嘅支付寶，連埋你嗰個嗰啲叫做鐵路啊咁樣，全部輸出去，咁變咗咧就用呢啲嘢咧就帶旺翻中國嘅經濟。 係， 其實將佢市場再擴充個版圖再擴大啫，即係喺一啲新興嘅或者可能有潛力嘅地方。 係啦，譬如佢而家好大力發展非洲，就係、是、因為非洲你樣樣嘢都係乜嘢都未有噶嘛，未成熟噶嘛，佢咧就將中國嘅過剩嘅產能咧就轉移去嗰度，令即係等於咧係疏解呢個中國嗰個產能過剩嘅問題，同埋勞工嗰個就業不足問題咯。即係我覺得又係一帶一路係反而係解決呢兩個問題，多於要發揮咩影響力，要做以前唐太宗啊做天黑漢，未必係嗰只。 嗯哼，又或者睇下即係留定兩手啦，睇下邊樣行得通。就做邊樣啦，即係呢個可能性都比較大。 我覺得咧，其實特朗普咧嗰句説話咧，令到習近平嗰個改變咧，可能刺激得佢好緊要影響啊。Peterson C 咁啊，令到佢覺得咧，佢真係一個總統啊。佢覺得佢要做總統，要做特朗普嗰只總統。 係 嚇，跟住咧，而且咧係做唔完。 特朗普 inspire 咗阿習近平喎。 可能其中一個原因啦。你而家習近平呢個兩會呢個舉動咧，佢係。好似想话俾你知，我都系 president 嚟嘅，我唔系chairman 咧，系嘛？我唔系 我唔系皇帝， 唔系皇帝，唔系king，亦都唔系咩？ 我系有人民授权嘅， 系啦，我系民选嘅一个总统吓，咁变咗咧，佢嗰个心理状态，我其实觉得非常之复杂嘅，因为唔同时期咧，佢有唔同嘅嗰个表现出嚟，即系向外发放佢个思维啊。而家嘅思維應該就係要向西方學習，又或者咧同國際接軌。 所以某程度上，佢催眠緊市民，佢哋中國市民之外，佢都係催眠緊佢自己。 其實催眠咗自己之餘咧，其實影響埋嗰個周邊嘅人啊，包括黃岐山啦，包括埋呢個李克強啦，係咪？咁而家你見李克強今日出到嚟，喂，真係變咗一個 GM 咁嘅款喎，係嘛？即係交代工作報告啦，我要向董事局負責㗎，董事局上面有兩個老闆㗎。 即係最低限度，佢唔係想話俾你知，我純粹係大權在握，我要做咩就做咩。佢唔係想行嗰種形象。雖然佢實質上揸曬所有權，但係佢就想話俾你知，我揸曬權之後，我係為咗要對付、要鬥到嗰啲 貪污腐敗 嘅官僚。佢呢個即係佢都係好着重佢而家嗰個形象啊！ 就唔係要強調佢一個獨裁者。 係，佢調翻轉頭咧，今次嗰個形象工程咧，佢係塑造成佢一個民意授權、有民意授權嘅人，而且咧係全民擁戴。你見嗰啲叫做報紙訪問香港嗰啲港區人大，哇！嗰啲肉麻到咧，直情係袁世凱嗰個時期嗰啲籌安會嚟嘅，係嘛？哇！直情～生在咧，王萬歲未講嘅啫，其他乜都齊㗎啦，天命所歸啊，即係嗰啲咁嘅萬民愛戴啊，諸如此類嘅嘢，完全係嗰只，係嘛？即係以往山呼萬歲嗰啲咧，除咗同老毛唯一，即係未去到老毛嗰個年代嗰個叫做個人崇拜咧，真係未講萬歲嚇。唔知幾時有本習近平思想嘅書出現咧？大家每人手都一本啦，嚇冇嘅就可能係言行反革命噶啦，係咪？咁啊呢節係咪真係時間差唔多？我哋有 over 咯，我哋有第五節，翻嚟再傾。 好。